该怎么办呢？ 乔家咬着烟，眼睛几乎要眯成一条线。他头一次这么后悔，早知道他就不该出手。就在乔家一筹莫展的时候，旁边的小弟竟然雪上加霜地补了一句： 乔哥，要不这俩人还是给放了吧，我听说他们是鲍先生那边的人。 鲍先生？ 乔家眉头拧成疙瘩。 你怎么不等我所有人都死透了再说？ 我也是今天听说鲍先生满城的找人才知道的，听着描述跟这俩有点像，说是从外头刚回来，经常做些大买卖。 这下可好了，眉头越出越大。 乔家牙都快恨碎了，他左右琢磨了很久，最后无奈之下只能去找郭林。耿伟他不敢招惹了，黑豹如果知道这件事，恐怕连他的下场都不会太好看。除了把这个麻烦甩给郭林，乔家实在不知道这俩烫手山芋怎么处理。问题在于，乔家又用什么办法去找郭林呢？平时他们联系是靠耿伟在中间搭线，现在乔家要避开中间人直接找郭林，以现在俩人的身份和立场是非常麻烦的。所以实在没办法，乔家选择了一个最蠢的办法，他直接去暴风的会所蹲人了。当初郭林从戒毒所消失后，乔家也是这么干的，现在故技重施也是无奈之举。但是这次乔家的运气显然没上次那么好了，他整整猫了快20个小时都没见到郭林出来。 见了鬼了，这小子在会所里修仙呢。 被蚊子差点咬成三等残废，乔家所有能想到的脏话都招呼了一遍，眼看着会所门口进进出出的就是没有他一直等的人，乔家甚至有点想放弃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会所的门口突然发生了一阵骚动，乔家看着所有人从之前的嘻嘻哈哈突然变得严肃恭敬，猜测大概是暴风回来了。果然下一秒，几辆轿车出现在乔家的视野中，最后一辆下来的人就是暴风，而推开副驾驶门的就是郭林。 靠，这可比我那时候混得风光多了。 乔家忍不住吐槽了一句，他当年跟着暴风都没享受过这种待遇。 说真的，郭林说不定天生就适合做黑社会。 郭林跟着暴风走进会所，径自就回了自己的房间。这两天他一直跟着暴风到处转悠，不是喝就是吐，别说之前还进过戒毒所，就是个好好的正常人身体也都快废了。洗了把脸，他习惯性靠在窗户边叹了口气。 不过那两个人到底哪儿去了？ 从那天他无意套到了点料，最近几天都再没见到人。暴风也放了消息去找，但暂时还没消息。这个城市里敢跟暴风作对的人应该没几个喘气的了。不自觉的，郭林脑海中就浮现出了某张有点欠欠的脸。应该不会吧？郭林正在心里打鼓，猛然间他看到对面黑漆漆的夜幕下有什么东西在晃，无论是频率、运动轨迹都没什么逻辑，乍一看有点像中二少年在玩手电筒。郭林眉间拧成了疙瘩，他突然推开窗又确认了一遍，最后叹了口气，认命的随便扯了一件外套就赶下了楼。暴风这个会所为了安全和僻静，选的地方简直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不过大部分犯罪分子都喜欢选这样的地方做老窝，一来方便观察，二来也容易布防。郭林看似漫不经心地晃荡出会所，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。暴风身边的人都知道，这两天暴风对郭林的态度很不一般，所以也没人会无端端地找他不痛快。他的出身众人皆知，说到底不是一路人，根本不会往一起凑。即便如此，郭林还是很小心地避开了所有人的注意后，才绕了好几圈，绕到乔家的附近。周围都是杂草，野蛮生长得极为茂盛。乔家可以很完美地将身体掩藏在草丛之中，除了蚊虫多点，最起码还比较安全。郭林看见他的时候，他正在不耐烦地挠胳膊，那一脸的烦躁即便是在夜幕下也看得一清二楚。 从上次见面，他就觉得乔家的警觉性下降了不是一点半点。如今他已经离他这么近了，乔家竟然还毫无所觉。这么下去，这小子的小命估计要悬。心底突然浮现出了一股莫名的愤怒，出于警告的心态，郭林突然出手扣住了乔家的胳膊，本来打算把对方扯翻过来，没想到下一步乔家却将郭林整个背摔了过去。 你真以为能从后面扣住我？ 因为被看清，乔家怒极了，反而笑了。郭林这一摔相当的结实，幸亏地上有不少的草，还不算太硬，否则郭林怀疑自己一时半刻都爬不起来。他摇了摇头， 要是搁在以前，不可能让你这么容易得手。 无论是从体力还是反应速度，乔家都在他之下。记忆当中，他在乔家手里吃瘪也只有那么一次。郭林的话是下意识地脱口而出，但是在乔家的耳中却不自觉地想到了郭林跟他戒毒的那段日子。没错，这家伙到底有多大的战斗力，这世上没人比他更清楚。但是就是那样的郭林也被毒品这东西几乎毁了。乔家看着郭林躺在地上半天才翻身起来，觉得胸口又开始出现那种不舒服的窒息感。他看了眼会所的方向，确认没人注意到他们，才扶下身子。 我送你个大人情，跟我去接收。 你这是送人情还是送晦气啊？一把你巴不得往外推的都不是好事。 你还真说对了。 乔家毫不犹豫地点点头。 对别人来说确实是晦气，不过对你来说绝对是个人情。 乔家笃定的表情让郭林有一种极不好的预感。事实再一次证明，郭林虽然没有乔家那种接近野兽一样的直觉，但身为警察的警觉性还是尚存的。在看到那两个倒在地上的人时，他内心浮现的第一个想法竟然是，还真被他乌鸦嘴的说中了。外面找他们俩找翻天，谁会想到竟然是栽在了乔家的手里。 你绑他们俩干嘛？ 难道准备跟职业犯勒索赎金？郭林一脸费解。乔家闻言翻了白眼。 你以为我想绑啊？他惹了我的人，稍微教训一下，谁知道他们该说的不该说的都说了。 哪些是该说的，哪些是不该说的？ 他们自称做过大买卖，而其中一次是撞死了一个警察。 乔家指着地上其中一个人的头。 他亲口说，他撞死了孟哲。 虽然郭林之前已经有所猜疑，但真正被乔家确认的瞬间，郭林的脸色还是有些难看。他真的没有想到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他还能有机会查清楚孟哲的死。但是现在的情况也是最糟糕的情况。 唉，问题在于我现在没法抓他们。 这两个人只要在他周围出现，就会被立刻送还给暴风，到时候他们直接出境，想要再抓他们就比登天还难了。可现在唯一可以名正言顺将这些家伙收拾掉的人，偏偏不能知道这个消息。郭林看了乔家一眼，很快就反应到他已经见过谁了。 孟哲的事是耿伟告诉你的？ 那我听到名字觉得有点耳熟，联系不上你，只能去问他了。 你都说了。 我看着像缺心眼吗？我什么都没说。不过耿伟应该有所察觉了。 毕竟是个跟他毫无关系的人，耿伟应该很清楚乔家根本不会对不重要的人浪费时间。